萧若元的支持者，人网的拥趸，一天都光晒，希望大家高抬贵手，向大家鞠躬，不要搞我。 星期一晚十点半，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Wine， 夏萨特无名迟啲份 Jackie。爱几深，怨几深， 电话去了未再忙。喂，帮帮手，试试麦先，群众先。 OK，testing 一二三 ，testing 一二三。 迟啲份，唔该试麦啊。 来吧，我什么都应承。来吧，我什么都 喂喂喂喂，够啦够啦够啦，你咁鍾意唱歌呢，不如去学咗先至返嚟再唱啦。 哇，知大调流行歌曲唱歌训练班，六人一班，小组教学，每堂 1.5 小时，仲有私人教授。报名查询搵乐先生 ,6372-0933, 或者 Facebook PM 同埋 email 知大调。快啲去啦，迟啲返。 OK, 报名囉，啦啦啦啦啦。 够啦。 信心齐来，心血尽献。 播种，每种空得半钟来上，我哋风格方向播种，始终都不放心，终于向胜利迈进。 卡卡最爱的机，分分钟意的奇，有师兄讲去面。 好，星期二喝波桑又嚟啦，咁今日嘅人腳呢就有少少嘅变动，咁第一件事 少少啊， 咁啊往事都係来来去去啊 ,Chitlet 继续喺度啦，有少声啦，阿慈生继续推埋啦，今日夏萨特大驾光临喎，帮车仔啊， 咁你大驾光临啫，我不嬲都系你哋一份子啊， 咁唔系次次喺度㗎嘛，大佬 你諗下， 下次行一望啲啫， 咁你要諗下，諗下一样嘢啊，嗰首歌主題曲我都有份唱， 咁啊 第二句啊， 大家留心啲聽下，我哋係咪播好耐冇播 Full Version 喎，講真 好似佢哋啦， 好啊，今次咪 夾係咯，整個 Full Version， 整翻個 Full Version 啦， 整個 Full Version， 好啊，夾翻個 Full Version 啦，咁加埋我師兄啦，咁啊今個禮拜咧，咁就因為嚟緊咪世界盃外圍賽啦，咁就所以咧今個星期啲強隊啲球員咧就好似去得盡啲，咁就都放心啲，咁啊因為受傷都唔怕嘛， 去到盡㗎啦，咁樣。 是啊， 咁就叫去到盡啦。 去到盡。 嘩，真係辛苦囉，曼聯。 反 勝囉。係啊，反勝啊，今期曼聯好緊要啊。 幾辛苦啊大佬。 係梗係啦。係啊，咁啊呢場啦我哋先講咗一輪英超數一數啦。 好。 咁啊最主要都係強隊啦。咁啊先講梗係萬眾矚目。被稱為宇宙之強的曼聯啦， 不過現在最強， 不過現在剛剛上回第一版的曼聯啦， 上回第一版啦，尾幾啊， 尾十一，第九還是第十啊，好 像尾十一啦， 十一咩？ 我尾十一 啊，係係啱啱 你自己搞 sorry 啊， 我跟翻你嘅講法咯，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去翻尾十一咁啊， 有個尾字即係表示上第一版， 係啦， 即係 iPhone 啊 ，iPhone 唔知四定五都可能勉強 可以， 都唔使拉落去都可以望到嘅， 應該得㗎啦。 你哋有冇人性㗎？人哋咁辛苦慢慢爬上嚟，啱唔先？人哋唔用。用少幾次4424啫嘛，你哋就話人哋跌到落去第二版， 咁要用翻四乘四。 大哥，人哋流力，你有冇听到阿杰先仔讲流力？ 收到。 咁啊，流力呢场波就唔知有冇流力啦。咁啊，起码咧 咁辛苦，梗系有流力啦。 咁啊，又起码呢场波啦，一开波冇几耐咧，就曼联就已经濑嘢啦。 系好早就输第一球， 好早输第一球啊！我哋以为哇呢铺。唔好曼联又濑嘢， 佢啫，边度有咁容易入啊？专登俾人嗱，你入咗一球，我追翻两球咁样噶， 让你球， 即系显示到曼联嗰种嘅咁犀利系嘛？让你一嘢先， 我俾你啊，让你半臂入先入先，唔紧要咁样， 俾球你接一接底我先追， 系咯，就系咁简单。 仲要让你即系让你半场，因为下半场曼联先追翻两球啊嘛。嗱，讲翻即系新特兰嗰球。嗰球失波啦，咁其實咧好主要就係即係維迪啊，同埋一隊中醫同埋呢個伊 兩個 係伊雲斯 兩個球員嘅解圍都係唔好嘅。 係啊，一個中師係中師解圍解圍得唔好，咁啊跟住維迪咧又可能個波去勢比較快咧，又控唔到或者係踢唔到波上去啦，就結果咧就控埋俾啊呢個加特拿咧， 隔離加特拿 就一射入網，啊呢個波就睇到曼聯啲後防即係初段依然唔集中啦，雖然呢場波就中斯帕維迪就冇咗阿廢柴廢電藍啦，咁啊但係 後備都冇啊， 後備都冇啊呢趟，咁但係。即係呢場波依然都係曼聯嘅後防都係依然都係麻麻地。 呢場波咧就即係大家當然知道個賽果啦，但係我都係會強調一點就係呢場曼聯都係踢得非常之差。 係， 尤其是上半場係令好多 fans 係好失望。 阿薩特真係 搞錯，點解咁樣啤住我啫？喂，我嘅身份係要咁樣講嘢嘅喎。 宇宙最強啊嘛！ 咁係打得好係嘛？ 梗係打得好㗎。呢一場證明你唔好諗住。一球就可以收曼聯平，你起碼要入成三四球，你先有機會。 起碼要入兩球先穩陣。 唔係三四球。 三四球啊，兩球都唔得啦。 人哋派個僆仔出嚟入翻你兩球。 即係我意思，入兩球你先穩陣，可以搶到一分走。 係啦，都可以咁講。 搶一分走。 記住，上半場要入兩球喎，如果唔係你都死硬喎。 唔係喎，但人哋有奧沙喎。 啊！有奧沙係咯，幫下手咯，有奧沙幫手啊嘛。 奧沙唔錯喎，叫做冇放水喎。我真係及實佢啊！ 啊，你及實佢。 我及實佢，但係冇事喎，都叫做。 但其實嗰兩球都係禁遠射嚟㗎嘛。 一球禁區入少少。 禁區入邊嘅，咁就係因為呢場波真係令到啲曼聯哇聚曬嘅讚奴沙，咁啊 唔錯。 左邊嘅射門咧就咧係。去到中間一射咧就入網嘅， 新希望，新希望， 又被為新希望啊，又話咩新佐迪告老夫啊呢一類咁樣嘅説話就出曬嚟啦。其實讚盧沙香港都見過㗎啦，咁啊係幾好嘅，好坦白講係啊。 呢場呢個即係呢個新進嘅即係呢個射手咯，當佢，因為佢起腳都。 佢就好肯起腳嘅，其實上半場咧，你見佢我諗全場起腳最多嘅曼聯球員嗰度， 同埋個盤樓都做得好多，即係喺左邊都好多，即係想過波啊咁樣嘅，都顯示到呢個細路啊，都唔根本都唔驚嘅，完全唔驚， 冇乜協助， 肯扭波肯勝嘅。 哇！今年嘅比利時咧，真係大家要睇，真係好多勁人喺入邊， 佢有啲擔心。 佢係咪代表比利時？ 嗱呢一個咧就有保留嘅，因為呢位球員嘅出生地咧就係。來自科索沃就係即係以前南斯拉夫分裂出嚟阿爾巴尼亞入面嘅一個地方啦，咁而家原則上獨立咗嘅，咁但係佢呢個球員其實就應該係出世冇耐之後， 佢代表過比利時嘅 U21 出賽 U21 或者 Under 即係未係大個腳囉，即係可能代表過都唔頂，但係呢個球員佢自己講返就係佢其實係想代表返科索沃呢、這個代表去出賽，不過問題暫時咧 ，FIFA 仲未係承認科索沃係會員， 係啊， 咁所以其實而家嘅情況咧就係好多球員啊，或者比利時國家隊教練啦、韋莫斯咧，都係催促佢咧就快啲就即係係啦，即係歸隊就即係入翻呢個比利時， 係啦， 因為即係始終下年就世界盃啦，咁而科索沃究竟幾時會成為會員咧，都唔知要等幾耐，咁就好多球隊想難逃截擊，其實唔淨止比利時嘅，包括阿爾巴尼亞亦都可以。阿爾巴尼亞亦都可以啦，另外英國嘅 英格蘭 總咧都想喎，因為佢16歲已經嚟咗呢個即係嚟英國啦，咁可能諗住可能過咗幾年，可能即係批張快證俾佢啦，咁啊即係。 即係招攬佢入咧英格蘭， 睇下佢夠唔夠分啦。移民官批唔批嘢 嚇，係咯。 同埋曼聯夠唔夠 好難講嘅，可能下年唔係 咁啊，實夠嘅， 好難講噶。如果一降嗰班咪唔夠咯， 唔係前曼 降班先講啦。 有個高層都係前曼聯噶嘛，今年係 嚇 係咯，我哋講過噶嘛， 係 嗰個副主席定主席 David Gill 啊， 哦 David Gill 哦，係啊係啊係啊，唔 係咯。咁批個證應該唔好難嘅， 但係 咁但係要睇佢個人意願， 睇個人意願嘅，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對自己家族啊，對自己嘅傳統好有即係歸屬感嘅一樣嘢，咁係啦，咁阿爾巴尼亞啦，咁呢啲球員就其實我覺得就你睇下半場佢就真係叫幾好啦，因為始終入兩球波啦，但係上半場咧，我睇到唔少曼聯 fans 都批評都係幾緊要嘅，即係包括就係因為佢打咗中間多少少啦，係啊，佢佈陣嚟講咧，佢應該係擺喺邊嘅，咁但係你見佢中間就活躍即係幾活躍啦，同埋係啦，咁樣頂，同埋佢都做幾多。分波啊，即係其實好多波都係佢自己做嘅，即係選擇即係同啲即係爭贏啲大佬去做分波。咁上半場效果就一般啦，其實起腳係好多，咁但係可能略嫌有少少浪射啦。咁但係下半場即係冇計啦嚇，兩球都 上半場浪射咪俾啲曼聯 fans 鬧到飛起。 係咯，下半場啊，整兩球靚波。 嗱，跟住咧就話好嘢咁樣，即係雙重標準啊！你明白 啊？即係此一時啊，彼一時，即係尤其是第二球，不過真係好鬼靚㗎，即係喺右邊吊。过嚟啦，跟住头槌顶翻出嚟，跟住就窝你第一时间左脚、食到影影咧，咁就入 个网仔。 呢个波就真系技术嚟讲就真系相当之犀利啊！佢真系因为射呢啲波咧就相当之困难嘅。咁啊，因为要望住个波啦，又要对正个即系皮头个中心点，食到影影咧，咁啊先至系射到咁靓咁硬嘅。通常咧呢啲波咧，十个有九个咧都系飞机嘅，好少好似佢或者系斯丹嗰个欧联嗰球仲离谱，即系个波由高掉落嚟，跟住一射。哇，好犀利！ 嗰球 要力射球， 仲要有勢， 嗰球有勢，仲要係個波，因為高啊，要預好多時間喺個馬路度望，咁仲要都 係腳咧， 仲有啲守衞仲會衝出嚟噶嘛，仲要冇得避噶啦，要望住個波噶嘛，如果你唔望住波點射咧？咁啊，跟住一射埋去就哇，真係好精彩嗰個波。咁當然呢球贊盧沙難度就相對於斯丹嗰個嚟講就低少少， 冇咁遠啦，起碼。 咁但係都我睇佢香港同埋睇佢呢幾場波都 OK 噶呢個球員嚇， 佢就好肯。自己主動做一啲佢年紀或者輩份未必太適合佢做嘢，咁呢點係有吉士嘅， 即係有膽識先， 有膽識嘅嚇， 同埋左扭波，同埋左右腳都得啦， 係啦係啦係啊，係啦，咁就我見佢有腳射門有進步嘅，喺香港踢嗰陣咧右腳就真係幾差， 因為第一球波係用右腳射嘅，第一球波，咁啊第二個用左腳，所以應該左右腳都應該 OK 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如果讚盧沙都咁掂，咁啊鄉村都應該可以收工咯， 應該都係收工， 唔係啊話咁啊話換人哋個 前文啦， 你都傻啊，呢個蘇保迪大佬多蒙特後防支柱嚟嘅，冇咗佢點算？ 但係其實蘇保迪單打。獨鬥係即係如果得佢一個就差啲， 就差啲嘅。你睇係 真係一 pair 咁出現咧，佢就會兩個表現好啲。佢同後面 我提下啦，其實塞爾維亞嗰個防嗰兩個中堅位就係維迪同埋呢個蘇 迪 咯。咁但係 佢就想擺曬， 但係塞爾維亞幾差嘅喎？呢幾年 因為其實 佢而家佢睇中咗阿多蒙特個後防之處，佢諗住喂。你個費力男都就收工嘅時候，我梗係揾翻個咁上下份量嘅翻嚟。喂，大佬，人哋24歲啫，仲有大把時間俾你出 t r a i 係咪講係咁講啫？但係多蒙特其實即係慈山都知道啦，好缺人， 好缺人， 根本上正選買一個咧。都唔知點樣揾人去填翻個窿，仲要係中堅，喂，根本上真係頂 生堅，蘇保迪侯姆斯係唔買， 呢兩個真係冇得買。 而家放風出去，等人哋咧，等嗰個球員咧就自動歸隊過嚟曼聯， 自動歸隊， 咪咯， 會唔會個都係自動歸隊㗎？ 會 㗎， 咁我建議啊， 曼聯宇宙最強喎，邊個唔想有 glory 啊？ 哦，有 glory， 我建議蘇保迪最好都係問一問鄉村，喂，嚟唔嚟得過啊？ 梗係嚟唔過啦， 鄉村話。你睇下我喺呢一度，咩杯都可以攞嘅話，幾有 glory 啊！ 我攞水杯， 唔係啦， 又唔使 聽。歐聯嗰個未攞啫嘛， 啊，攞水杯就多啲。 唔係，但係你空氣又差咧，大佬。 啊，空氣差， 英國啲空氣都係冇得過。 即德國點都有個黑心。 喂，但唔係喎，多蒙特其實都係比較多工業。 唔係你講、你講啲空氣差係咪即係話啲人啲口比較臭啊咁嘅咁嘅意思啊？ 即係啲啲口氣大啊， 口氣又大少少啊，啲氣氛又爭少少咁樣啊？你講 可能咧，可能要改一改個踢法啊，真即係由兩隻腳變成四隻腳係 唔係四咗佢要學下點樣用四隻腳踢波係嘛 ？OK， 咁啊呢場就曼聯2-1順利贏啦。 啲新特蘭啦。咁新特蘭呢場就 連續輸第二場啦。 但係呢場我覺得唔係真係好 差㗎。係囉。尤其是上半場其實先入波呢咁佢用返嗰種撞死馬啊腳腳青啊比較即係五波去得好盡嗰啲咁嘅波呢其實就幾威脅到曼聯。咁曼聯其實其餘大部分主將呢即係包括朗尼同埋雲貝斯嘅表現都係非常一般。 非常一般。 咁上半場即係尤其更加係差即係根本上係亂嚟嘅就係下下都係去到邊線就斬個波出嚟。 都話流力。落 係上盡流力啊！ 喂，新特蘭啫嘛，榜尾我求其亂射都分分鐘入一粒啦。 不過話分兩頭嘅，曼聯陣中嘅英格蘭國腳咧係有需要留下力嘅，因為即係嚟緊星期五有場生死大戰，有埋山啦，咁啊即係好似阿 Welbeck 啊、朗尼嗰啲應該係要慳翻啲力嘅。 雲佩斯唔係英格蘭， 係咯，雲佩斯唔使留力㗎，係 咯， 雲佩斯就 點同咧石身啊嘛，你睇唔到阿費蘭尼咩？一整親隻手啫，又話三個禮拜啦，啱先佢唔驚啊？ 但係整親隻手唔係整隻腳喎。 喂，佢嗰度好麻煩噶嘛，大佬佢整親少少嘅，哇天價嚟㗎！係 2400萬啊，貴啲。 係咯， 2400萬叫做貴，真 係。咁啊，29歲啊，大佬。 係嗱，新特蘭就 有啲消新消息啦， 有新消息。 新消息就係呢個領隊 哦，保爺 confirm 咗係保爺。 保爺， 係 好啊， 佢好笑喎。confirm 話炒佢嗰陣時候咧，喺個電視台嗰度喎，佢做緊直播。 你講係佢 白禮頓 教白禮頓嗰陣， 係啊係 啊， 好好笑喎， 咁得意。 係啊，跟住佢講笑，佢話啊都幾好喎，喺呢度咧可以收到最新嘅消息咯，就係我俾人炒咗。係 咯， 跟住就呢一頭就俾人請啦。 咁啊，普爺都有啲期待嘅，因為佢教白禮頓嗰陣時口碑都幾好嘅。 係啊， 咁啊希望。 但迪肯尼奧其實教史雲頓嗰陣口碑都幾好喎。 係呢個我覺得兩回事嚟嘅，就好坦白講。 普爺就其實佢同迪肯尼奧都係相似啦，因為始終喺英國踢過波，踢得耐，咁結果就落葉歸根啦。即係連第一隊選擇教波球隊都唔翻祖家，就選擇揀。 同埋普爺個性格同迪肯尼奧就爭好遠， 咁啊，沉實好多。係 啊，沉實好多。哦，咁啊，點解唔好似迪肯尼奧咁啊？即係靠個氣勢啊，靠個氣勢嚟咁啊，戳住咁啊，冇用嘅。 但係而家踢咗咁多場，得一分， 哦，唔緊要啊。 點樣追咧？ 哦，唔係，時間上爭 啲攞到12分嘅啦，咁長。 係啊，時間上。 喂，你攞到40分，先至係穩穩陣陣。 我覺得今年真係未必真係需要攞到40分啊。 係， 唔係我驚一樣嘢啫，香港魔咒啦，都有佢。 係啦，香港魔咒 就我驚香港魔咒啫。好，咁啊，另外一場啦，曼聯就贏波。曼城都贏波， 咁啊破咗愛華頓嘅不敗之身啦。咁啊，而家英超就所有球隊都輸過啦。 係啦，輸過曬啦。咁啊，愛華頓就好早開紀錄嘅喎，又係。 係啊， 又 係 盧卡古喎， 盧卡古 好犀利喎，喺右邊一飛過一件，跟住射埋去喎。即係睇翻即係我哋有一啲片段啦，即係盧卡古自從一去咗愛華頓之後咧，哇，都係一句龍精虎猛，真係好似杜奧巴，佢連慶祝個方式都好似杜奧巴嘅，即係跪住去。唔係跪喺度， 跪喺度跣 住去， 攤開雙手嗰只， 攤起雙手，第一個 salute 咁啊 ，salute， 我記得 salute， 係啦，咁啊，好似令到我哋諗起杜奧巴，咁啊，但係好坦白講，佢嘅車路士真係我睇唔到佢有杜奧巴嘅風範喎。 咁佢都係 喂，但係你調翻轉頭嚟諗下喎，佢而家佢入咗四粒喎，喺愛華頓， 係啊， 調翻轉頭，車路士嘅前鋒入咗幾多粒？ 好似一粒都冇， 全部都係教曬中場。 如果你計埋阿韋利安咧，就叫佢入咗第一球。 韋利安就唔可以當係一粒㗎。 巴亞啦、托尼斯啦，依度都係冇嘅。 係啊，冇啊。 而家人哋盧卡古一隻隻出去就四粒啦，啊，所以 大家如果有睇最近某一個漫畫咧，某某四格嘅漫畫咧，應該見到有幅圖咧，就係話即係車仔暫時個前鋒線咧就係零球。入一球嗰個叫伊雲盧榮，係 啊， 咁啊輸咗俾入咗四球嘅盧卡古， 但係咧呢個摩連奴咧始終都係覺得佢唔會後悔將呢個 盧卡古借 走， 從不後悔㗎啦呢個領隊， 咁啊咁啊咁啊， 唔係啊，而係個問題，唔係而係個問題係冇得後悔， 唔係你幾時見過佢認錯啊？ 唔係佢有認錯㗎，佢話呢個責任喺我身上，喺皇馬嗰陣時候都有㗎啦，輸波嗰陣時候佢有將個責任，你又唔好反魔咧就反上腦，睇到啲唔好嘅嘢就放大開， 反上腦 話俾你聽，但係你唔好諗，即係唔好將嗰啲細，即係佢另外一邊咧就唔睇就睇佢嗰啲唔好嘅嘢就包曬，你明白？佢有將責任擺喺自己身上面㗎，我話明俾你聽 啊。咁啊盧，咁啊我啊覺得盧卡古如果係睇翻車路士表現，我又覺得就真係應該要借出去。 差啲嘅，佢車仔表係冇喺另外一件即係都係藍色衫嘅華頓身上。 都係嗰句，佢打細球會好啲啦。 即係睇中小型班就佢個表現真係發揮得好啲。 係啊，起碼壓力冇咁大啦。 佢暫時未係車路士嗰種世界級嘅前鋒嗰種格局咯。 車路士太難培養世界級前鋒啦，我只係咁講。奧巴呢種太例子太少了 應該講話係要睇個人咯，因為有陣時候你勤唔勤力係你自己個人嘅取捨嚟噶嘛。有好多人認為自己係世界級嘅，但係停咗喺度嘅，咁冇辦法㗎，係咪先？ 即係穿得講嘅就啲賴嘢嘅前鋒， 當然好多啦。你 咁樣咪變咗水貨咯？ 嗱，以往嘅例子啊，基士普啊、梅杜啊，仲有 基士文啊， 唔係應該講啲更加極端嘅， 蕭振高啊、 塞頓啊，當年1000萬嚟嘅塞頓，變咗做中堅嘅。另外就呢個蕭振高又係賴嘢嘅， 蕭振高退休嘅啫，真係要掘金嘅， 揾份好， 揾最後一張肥肉 咯， 係 咯， 咁啊，講翻場波啦，咁啊，最後結果其實曼城。又好似曼聯咁， 有啲 反敗呢個維勝，咁啊佢嗰兩佢嗰三球波啦嚇，都係其實來自一個直線劏入去啦，就俾翻俾阿古路同埋尼格魯啦，咁就向副位咧咁就射入嘅，咁啊另外中間有一球十二碼，咁嗰球十二碼咧就都合理啦， 炒咗係嘛？ 唔係叫炒咗，係唔入㗎，但係一射就中柱呢就撞到阿口個頭，咁就入網嘅。 我唔怪得我睇返 Socken 佢話係翁高啦，我都諗緊我睇過場波喎，我冇見到翁高喎，點解？ 因為阿古路一射就 唔係，因為個龍門撲咗個地呀，跟住嗰波中柱，跟住中個 頭再彈 返入網， 彈返個後尾枕就中入網， 真係陰功。 有啲後運係成日都有啲咁唔好彩嘅事情發生喺身上， 後 運就啲運氣都係差啲， 偏 係衰偏係衰運嘅呢條。 唔係啊，咁而家對手曼城個龍門都唔係好好運啊。 係啊，呢輪租客 即係俾人抨擊得， 俾人鬧到阿媽都唔認得啊。 即係其實講真一樣嘢，咁佢係咪真係咁？即係咁差咧，我又覺得唔係咯，都係可能係有每個球員都 低潮緊，低潮緊啦，佢應該係。 我發覺佢啲手力似乎就，我覺得就唔係好夠啊，即係通常擋波例都係肯定係擋入網嘅呢樣，我諗都係要諗佢啲手力啊，即係擋波嘅能力似乎就比較低啲。呢幾場波啊，不過就英格蘭啲龍門啊，真係算把啦， 最好係佢㗎啦， 最好係佢㗎啦。我記得而家北蘭好似之前喺士篤城咧，都已經冇出場機會，要借佢去唔知英甲。 唔係應該就如果係講第二個選擇，就係魯迪嘅， 魯 迪嗰個。 魯迪嗰個。 但係今嗰場波對車仔又係表現得又係相當之麻麻地嘅，咁所以話真係英格蘭啲龍門真係。 另外仲有一個人選，好似我最近睇到好似話蘇超去塞魯迪，而家有個 蘇超。 蘇超 ，Foster 係個 Foster 就係 賓科士打， 係啦，嗰個唔係賓科士打， 唔係 賓科士打， 另一個 Foster， 另一個 Foster 打，咁就 吹到好勁添， 係啦，咁啊連龍咧，即係呢個塞魯迪嘅領隊咧，就話呢個球員係有條件可以做正選嘅， 吹到話巴塞啊華迪斯走咧，就叫巴塞啊揾呢件啊， 我因為上個禮拜歐聯對呢個巴塞就變得好， 係啊，咁啊但係。 唉，些路迪嗰啲又好難作準 嘅。喂，話時話收唔收到風話，巴塞其實想揾邊一個？ 我覺得係想留華迪斯多啲啊。 唔係，其實 係咪定係揾翻揾嗰個阿斯薩啊？ 唔係，其實咧就好早嚟講咧，一路都揾阿無信加柏嘅史迪根嘅，係啊，有傳嘅。咁但係而家最好最好嘅方案咧，就係留住阿華迪斯。係 咯， 啊，包括埋啲球迷都想留住華迪斯。 其實真係有一個 係咪張約嘅問題咧？ 張約嘅問題， 呢一年簽得勁。下一年， 同埋又係有啲高層嘅變動啦。 唔係，主要係佢想走啦，佢想走啦。 佢嗰陣時候佢講過喺電視機上 壓力大啊， 喺訪問嗰度時候講過啦，唔知係咪電視機啦。咁佢都話係真係想走嘅，想去出去闖一 闖下嘅嚇， 係啦。 但係蘇花呢個開季佢係我諗係咁耐以嚟開季真係最好嘅一季， 唔係啊！但係我覺得 少有佢穩定，唔係佢冇得交牌。 因為以往咧，有時可能巴塞個後防守得太好，搞到佢冇得發揮啦。但係今季咧，你睇佢嗰頭六七場波咧，係救十二碼連番破救啊！ 佢一 必入波可以救到啊！ 佢以往都有呢啲嘢，但係佢以往就係。佢喺啲冇乜壓力嘅情況之下，佢就掟個波俾人有輸波噶嘛，即係佢經常有呢啲咁即係咁 烏龍嘅 嘢。 我諗心態上可能諗住撈拉屎一年啦， 好醜醜 啦，同埋好多領隊可能都會幫到下。 同埋今年既然有呢個表現嘅話，咁再加上競爭對手卡斯勞斯又去咗林花。冇公開咁啊，即係相比之下咁，可能西班牙國家隊世界盃都有佢份打正選， 可能㗎，都可能㗎。啊，係啊，你提啊，真係可能係同世界盃有關都未。係 啊，都係一個動力嚟嘅。 都係一個動力。 因為講真，佢有咩杯未捧過啊？乜都攞過曬啦。 世界盃都有份捧。 世界盃有份捧啊！ 世界盃有 隻後備， 冇份打啫，都有份捧 嘅。佢真係冇咩杯未攞過。 大佬呢啲瞓住喺度嚟攞杯，喂幾爽㗎佢。 係啊，都有個牌啊，話哇我世界盃攞世界盃㗎。 都有得出嘅， 我哋系国家队。 通常 分组赛头两场赢咗，第三场咪俾你出咯。 出 但系可能连拿出先嘅。 系咯，连拿出先喎。我记得系冇出过嘅。 连拿冇出过，连拿就一定 唔系唔系华迪斯冇出过。 哦 ，OK， 应该冇出过嘅。好啦，咁就曼城就顺利3-1啦。 其实就赢卡士啦，我觉得。即系首先即系上个礼拜大家可能有啲都睇得比较淡啲，因为即系始终爱华顿未输过波啦。但系曼城其实即系正常。發揮之下，佢嘅功力，我之前都講過，就係佢係少數，即係英超係可以撳多幾球入波嘅嗰隊球隊嚟嘅。咁即係其實正常發揮啦，贏卡士啦，我覺得。 其實就贏係非常之合理嘅。係 啊，愛華頓唔係太差嘅， 同埋呢場太差嘅。呢場曼城即係尼史閣柏金賓尼打，睇得個點？ 唔係，我諗主要即係中場冇咗巴里咧，係真係爭啲嘅。 係，取出詹士米蘭。 唔係佢，你講對面。 我講愛華頓。 我講愛華頓。 因為愛華頓冇 佢用咗麥卡菲同埋係呢個利斯密夫。 哦，咁係。 係啊，佢用麥卡菲就喺個即係級數上都有好大距離啦。講真就都其實都預計得到呢場波愛華頓就應該， 但 係應該斷㗎啦。 巴克里嘅表現我都覺得係持續都仲係好 嘅 喎。 OK 嘅， 都仲係好嘅。 我有個問題，點解愛華頓唔用希丁加嘅？ 有巴里，仲要用希丁加做乜鬼嘢啫？唉， 今季 馬天尼斯醒水嘅。 今季我相信應該即係除非嗰兩個中堅傷啦，如果唔係應該都唔會用佢。 中堅傷用呢個， 都喂咁啊！我唔完全唔贊成希丁加擺上房中啦，仲差喎，我覺得。 上年睇佢有一場打房中。OK 嘅，好過打中堅㗎， 好啲啦， 起碼佢中間甩防， 佢甩咗又爆翻， 好過喺中堅度甩，大佬喺中堅度甩到咗六半，喺防中度甩到咗兩件，係咪先？ 即係你睇下佢喺邊度甩個位置咯。如果佢喺防中嗰度甩嘅中場嘅，都起碼可以鬥住啦。係 啊，起碼做兩件迪斯丁嗰啲頂住啊嘛，大佬你喺最後嗰度 頂到係另外一回事啊，起碼有得。有個難度要過佢哋， 唔係又有緩衝咯，仲有一陣咯， 係咯，仲有一陣啊嘛。 嗰兩個緩衝得唔得就另外一回事啊。 好，咁就跟住啦，要講出一對愛隊利物浦啦， 利物浦 非常之順利咁贏阿薩特對呢個愛隊嘅水晶宮 喎， 3-1啊， 冇辦法啦，呢個係我長輩最中意嘅一隊， 係啊， 即係當年佢不嬲都係捧呢隊㗎嘛。 咁啊，我即係贈你嘅長輩一兩句啦，即係唔係咁樂觀，今季水晶宮 唔緊要㗎，佢降班，只要佢覺得，佢都同我講過呢個問題啊，佢覺得咧。 有得升班咧，已經係好幸運㗎啦。 係啊，呢個 所以咧佢唔介意再降翻。 你放心啊，可能過一月有翻沙下㗎。係 哦，呢個唔。唉， 真系算 啦。我覺得真係有機會喎，反正 有機會還有機會，但係做唔做到要睇定啲先啦。夠話有五千萬啦，曼聯又話買呢個買嗰個啦，咪最後係乜嘢？咪要分分鐘又得個加， 簡單 冇咁多個希望擺俾啲球迷，你明白？所以咧，佢已經刪咗呢個閘啦。雖然有五千萬，講咗有五千萬嗰陣時候，佢話今個冬季。我未必會引入球員㗎咁樣，佢已經刪定後門，即係唔會俾咁多幻想嚟逼住，你明白？呢一樣嘢係好算嘅， 水 精咗嘅。 水晶宮係踢到而家係唯一隊未和過波咯， 係 啊，未贏過波， 未和 贏 過一場， 贏過一場之後都輸啦， 全部就全輸， 係啦，冇和過波，新特蘭就全部輸曬，就和咗一場。 系， 所以就一分同三分嘅差别啦，呢两队 系啦。 咁啊，水晶宫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大啲，都系真系个功力真系欠奉啦。咁啊，虽然呢一场波就下半场睇翻有啲气息嘅，即系虽然上半场输咗三球啦，咁下半场换翻阿基尔嗰个黑人前锋入嚟咧，就好似有翻些少即系高进攻力嘅。咁但系始终真系把握能力都系比较差啲，同埋嗰个中场组织能力系真系好弱咯。系啊，咁呢一点就。唔係咁容易可以改善得到即使就算你揾翻真係好似學我咁講啊，揾翻沙夏翻嚟都唔係咁容易補充到。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是，即我頭先未交代，即沙夏頭先大家我幾個知啫，但係大家聽眾未必知咩事啊嘛，就係、是、 我都知嘅啦。 即總之之前有啲傳聞 嘅咯， 通天 嘅 咯。 咁啊，有啲傳聞就話摩耶斯因為啲私人理由會想借走佢啦。 私人理由 啦， 個女嘅私人理由。 點解私人理 個女嘅咩嘅私人理由咧？ 逼我講、啊， 你講，你係要搶住講。我已經唔講啦，頭先嗰度已經隱晦啦，硬係又要撩翻出嚟嘅。根據 留翻俾禮拜四講， 唔使啦，講而家講埋啦。如果禮拜四講嘅話，上個禮拜我喺度嗰陣時，佢一早講咗啦。個問題話俾你聽，有一日就據聞咧，有一日阿莫耶斯咧就翻到屋企嗰陣時，打開聽到一啲陣陣嘅聲音，唔知咩聲音， 有啲氣氣嘅聲音啊。 氣氣嘅聲音啦， 咁樣咧就打開自己個女敲門，自己個女個房門，跟住咧就見咗阿沙夏喺度喎， 喺度練波， 係啦，喺度操練， 喺度操練體能，練體能， 玩緊新 加操， 有冇人性？ 玩緊啲新嘅遊戲機， 係啦，捉緊波子棋， 玩緊新嘅遊戲機，係踢緊波， 緊波子棋 ，FIFA 啊 嘛，係咯 ，FIFA， 係啱啱買咗新遊戲同佢個女玩。 咁咧，於是咧，阿大公無私莫耶斯咧就決定要雪藏佢。 係啦， 係 啦， 真係夠大公無私。 咁啊，所以 即係你喺即係球場嗰度練波冇問題，點解你會練下練咗入去我個女嗰間房嗰度咧？ 但係莫耶斯個女幾多歲啊？ 夠稱 九啊，好似受稱九稱嘅， 同埋 夠稱大 波。我澄清一下，阿 Lauren 即係個女嘅 Lauren 啦，都踢波嘅喎。佢係普雷斯顿嘅女， 咪係 咯，女子隊嘅 切磋， 嗱切磋， 所以切磋球技 互傳啫嘛喺度， 切磋球技， 即係大家玩下遊戲機， 係猜下波， 即 係 交流下呢個足球嘅心得， 好簡單啫嘛。嗱個女嘅就練控球，個沙夏咧就練點頂頭槌，咁啊啱曬咯，必曬。 或者想轉型打龍門 啦，擺到明係龍門啦， 龍門未必， 唔係頂頭槌機會。大啲， 頂球 嘅機 會大啲。 O K， 咁唔係我未講完。 仲有啊， 咁由於就由於因為呢件事啦，由於呢件事咁就即係想即係嚇即係睇下可唔可以貴中嚇，即係眼不見為淨送走佢啦。咁就想借佢翻去第啲球隊。咁其實沙夏傳聞都係佢都係想咁做，咁但係就未必翻水晶宮，就想去紐卡素。 紐卡素 係有幾隊都紐卡素，紐卡素好多人 㗎 咯。 紐卡素 成隊黑人球員唔爭再多嘅一個， 唔係紐卡素，我覺得冇位俾佢踢。 係咯， 係啊， 紐卡素都好多法國兵都未出。 佢真係翻翻去水晶宮好啲喎。 但我覺得啱佢踢嘅其實紐卡素。 唔係，佢有崩艾化斯。数高高古法南边有佢个位置、啊， 系咯，做啲诗诗啊嗰啲都踢噶， 系啊，我觉得水晶宫都系啱佢啲。啊，因為水晶宮可以好肆意咁啊，將 佢 嘅腳法顯示出嚟，同埋起碼上年踢過 因為夾開啊，夾開 咪咯，佢同埋 同阿莫雷斯個女練咗咁多控球啊、頂頭槌嗰啲嘢，係時候要發揮下咁啊。 OK， 咁講翻利物浦啦， 場波啦， 有冇用咧？可能 係利物浦係 係啦，咁就呢場波其實3-0就 3-1， 好快就即係。嗰幾個前鋒組合啦，即係斯洛力治同埋呢個 阿蘇 亞雷斯都入球啦，咁約謝埃特就12碼啦，係啦。 咁啊呢場波就出咗 Sterling， 咁就打右邊嘅， 係繼續都係唔好嘅， 唔好 表現都係唔好。 軒達神好似好翻。 我諗而家嗰個陣嗰 formation 利物浦嗰 formation 咧，打呢個位嗰個係三殺位嚟嘅，即係好難有一個人發揮得好。 其實利物浦呢幾場波打三個後防，其實你覺得個發揮都係麻麻地係嘛？因為自從阿 Glenn Johnson 阿格蘭強即係受傷啦，咁啊出一個三後防，叫352或者叫3-4-1-2嘅陣式，無論佢擺 Sterling 就係擺軒達神嗰邊咧，個效果都係唔好。 我睇法就呢兩場始終係實易踢嘅，你對新特蘭同埋對水晶宮啦，即係個考驗係唔大嘅。咁如果你話後面呢三個人其實就薩高持續都係好啦，咁史基泰爾打正中間其實係。即係佢反而跌埋心水做殺嗰個同埋做頂嗰個咧，就又即係反而又幾穩陣。 係 係啊，咁但係整體表現利物浦前鋒塌翻著呢點係最 係咯，我見阿蘇搭小勞力治呢個組合又翻啲嚟咯，即係大家好似揾翻啱大家即係慣常即係企翻好過 舊年 打咩點樣打翻咧，即係。即係阿小力治又適應翻阿蘇喺度嘅時候，阿蘇係個重心，咁佢 都係嗰句啦。呢兩個即係上年都隔得咁好啦，今年只要阿蘇塌翻著褲計，咁啊應該 都問題唔大嘅。 如果郭天奴出翻就更加正啦， 如魚得水啦，直頭 咁啦，呢隊波都 OK 嘅， 係要睇下佢哋即係人齊嘅時候打硬仗嘅表現係點啦， 會唔會攞冠軍啦？ 係咯。 我只係講前四應該係一定有爭嘅，我相信我都仲係保 守少少。我想問一個人， 艾斯帕斯，後備有上陣，但基本上冇發揮咯，即係好遲先。 哦，佢都係即係啲。 我諗而家都係，如果郭天奴再出翻，就好難佢有機會踢㗎啦。 係，咁反而另一個球員我想講就係 艾伯圖 就早些少換入嚟嘅，係咁佢就踢個位，基本上佢換摩西斯，即係換中場中間個位啦。咁就。始終佢健頭真係唔夠啊！ 就從來唔會對呢個球員有任何期望嘅。 但真係睇翻個陣啊，今場就大衛盧卡斯 因為停賽， 係啦，盧卡斯 佢好早已經儲咗五張黃牌啦， 冇得出啦。咁但係即係。謝拉 咗軒達神， 但軒達神打防中就 打中，其實打中場中間 OK 啦。 係啊，都話佢根本係打防中嘅人選，同埋新特蘭都打防中啦。 始終水晶宮。即係中場嘅功力係真係冇乜啦，所以佢都係應付自如啦。 咁啊呢場波就3-1啦，咁就利物浦順利啦。 利物浦順利啦，咁啊下一場其實有啲考驗㗎，即係紐卡素。因為紐卡素近排嘅近況係唔錯嘅。 好啦，咁啊跟住再睇埋車仔啦，嗰個禮拜日 咯。車仔啊慘啊！ 點慘啊？ 我有份貼嗰場。 哦，係喎，你爆咗。你貼話呢個讓球喎。 讓球啊嘛，咁啊87分鐘都仲係1-1㗎。 仲係1-1㗎，咁因為嗰場波就我自己有睇曬。 我都有睇曬。 咁啊第一件事就丹巴巴咧 打正選。 有打正選。咁啊其實呢個丹巴巴嚟講咧，其實就我覺得 OK。 OK 啊。 咁都係 OK 嘅，即係起碼佢可以提供到一啲另類嘅即係戰術嘅選擇俾呢個球隊，因為佢始終都係打柱等， 係 真係都 馬達又 keep 住正選啦， 馬達就現正，馬達 就呢場波就 覺得差添， 呢場 尤其是去到諾域治即係個攻勢強，即係比較強嗰段時間，根本上完全係冇影。 其實呢場波車路士，我覺得打咗10分鐘好波咯，就頭5分鐘同埋尾嗰最後嗰5分鐘，基本上打咗10分鐘好波，其他嘅情況都係。都係又係我之前嗰一句啦，搶唔到個波嘅，完全啲防守球員，咁啊次次落位只一有一個攻勢啊，次次都係完成射門嘅，咁啊呢樣就真係好。 但係你見佢呢場正選嗰幾個真係即係都係偏細粒嗰啲咧，唔係即係 佢用翻 唔係好硬正嗰幾個咧， 唔係拉米尼斯林柏特喎， 但係你加幾個叫奧斯卡馬達喎， 奧斯卡馬達唔遇佢搶波嘅喎， 你 就係嗰啲拉米尼斯林柏特。 競選嚟嘅喎。 你等個 pad 俾對方落字啊，一落字一嚟呢場波主場啦，同埋打衝撞波落字不嬲都唔輸。 係咯， 係因為佢哋其實兩類球員就好多嘅，一類就係硬淨，另一類就係中意自己爆嘅。即係呢兩類球員好多啦，譬如好似斯魯卡斯啊，霍神啊， 後神， 同埋後尾換翻入嚟嗰個 Redmond 咧，都係好中意扭波嗰只。 今年呢個 Redmond 其實打得幾好嘅，係 啊， 俾個咁啊講少少就因為。其實開波早段咧，呢、這個魯迪呢、這個羅維茲嘅龍門咧，其實就我覺得係受到殘眼嘅影響咧，佢啲高波就相當之論盡嘅，同埋咧，其實咧，我諗摩連奴可能都睇到這點呢點咧，叫個丹巴巴就盡量埋去個魯迪度嘅，所以好多時咧，魯迪咧都係咁樣咧，就即係 有一球波爭啲賴嘢啊！我見佢就應該係即係想衝出嚟攞個高波啦，咁就攞咗波攞唔實，就應該係俾即係太陽查一查啊，咁結果就褪後咗，咁結果波係甩咗跌咗落地啊。不過問題就係同佢爭嘅丹巴巴就即係都係射翻中佢咯，咁結果就入唔到啦。 咁啊，車路士好早入波嘅，咁個入波就又係丹巴巴啦，咁就回後啦，咁就俾奧斯卡就射得好鬼靚嘅，好坦白就第一時間射咧，就雖然個波埋到去就略一黐腳。但都仍然咧把握得相當之好。咁當然球波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即係詳細啲或者係清楚啲睇翻個慢鏡頭咧，丹巴巴係有少少手球嘅嫌疑。咁但係咧就依然都係入球成立啦。咁啊1-0啦，以為就順風順水啦。咁但係後尾之後五分鐘打後就落位置咧，基本上都個控球指數都相當之不足。 系啊，我見到洛域治就好努力咯， 好努力， 但係就始終唔係咁。成功地將即係個攻勢變做入球，係即係佢哋個效率始終都係爭一啲嘅。 係咁就去到其實洛域治去到中段啦，60多分鐘咧，咁就阿雲斯和夫斯基啊，和夫斯雲高， 係 呢個字真係好鬼難 啊！和斯 Waspinko 啦，係咁啊，頭槌二傳就俾比京頓就射嘅， 頂入嘅， 係啊，頂入嘅，咁啊嗰個波就。即係好明顯就路易斯就爭少少啦，就抵唔住呢個比京頓。 又大衛路易斯啊！ 但係都值得嘅，因為佢好多攻勢啊。 唔 係， 其實 抵入一球。 其實係嗰陣時已經都諗到，我都預期到應該係洛維茨就會攀成平手 甚至贏添啊！ 係甚至有得贏，係啊， 有得贏㗎，可以贏2-1㗎。你 但係個問題咧，就去到拉斯個五分鐘咧，就換咗人， 係 咁啊，即係啦，就要禁制啦。 佢一禁制就真 係 嚟。 第一件事咧就 A 高咧就聲稱 受 傷嘅，咁啊就換咗啊，應該係 依度， 係有先依度， 夏薩特 維利安咧， 依度奧同巴，依度我就換丹巴巴，係啦，夏薩特咧就換 A 高，咁嗰陣時車仔打三個後防㗎，講真就因為阿安祖史卓你都仲係喺前面，咁打三個後防，咁啊三個後防合理嘅，咁但係你打三個後防，落位置又梗係起勢咁攻你啦， 咁啊有空位咯。 有空位啦，但係好在都獅子都頂得住，咁啊到最後咧，咁啊真係 一個反擊， 一個反擊啦，就角球嚟嘅，咁啊斬出嚟，咁跟住就因為洛維茨開嗰個角球又離奇喎，佢個落點就喺禁區頂喎，高波喎，落點之曳，跟住咧就頭槌頂翻出嚟啦，跟住就威廉再頂多一嘢咧，咁然之後咧就奧斯卡就俾個長傳，就俾阿夏薩特就追嘅，咁咧就 夏薩特好波。 系咪？其實咧前面仲有一個敵提嘅，其實呢個波有啲運㗎。 輸對手啊！ 輸對手呢個敵提咧，中間咧就唔解圍， 可能都未必有事。 係佢諗住唔係解圍，佢諗住控低個波，啊點知控埋俾個夏薩特，咁啊夏薩特入到禁區就一射， 咪入咯。 已經射得 唔好 㗎 啦，唔夠力㗎。係 啊，龍應該就龍門魯迪就應該可以擋 到 嘅，爭 少少 嘅。咁啊點知一擋咧就擋埋入網。啊，呢個波其實雙重犯錯嘅。第一犯錯就角球落點曳，第二犯錯就敵提控埋個波俾人，第三就魯迪啊咁樣將個波咁樣撞埋波入去。 我幾驚你調轉嚟講。夏薩特射波係錯， 而家唔會啦。夏薩特多謝你添啦，大佬，真係唔係呢個波啊，真係 比較 真係危險。 僥幸地贏2-1啦，咁啊點知仲有一球波入喎， 嗰球威廉 個頭又執到啦， 哇！嗰球世界 嗰球威廉就真係好勁啦，真係即係可能第一個入球。咁呢個球員就真係睇見佢即係射門欲都相當之緊要啊！我睇佢嚇，即係一落到個波諗都唔諗啊，即刻鋸埋佢。 多個人用啊！ 好事多个人用，即係话又要諗多一重，都唔知好事好事。 唔係嘅，我覺得係好事嚟， 好事嚟嘅， 即係你起碼有啲競爭。 唔係你依度我仲未打得起咧，即係你見依度我嚟嗰幾場都係麻麻地，麻麻地。 咁呢場我覺得車仔好有運嘅，咁一嚟除咗即係其實應該和波變贏波之外，另外就即係叫做新球員有翻少少信心啦，因為維利安啊依度都叫換咗入嚟之後贏波啦。 係，同埋好坦白講，其實洛域治都有一球係可以俾到十二碼嘅，拉美利斯響禁區。是可以話是踢跌到紐級洛域治的球員，但是就冇事啦。 即係我相信咧，你話伊道奧咧，如果伊道奧能夠入到第一粒嘅話咧，喺英超入面咧，入到第一粒咧就會枕住你。 或者 好似有翻個信心先啦。 或者唔夠集份佢頂咯。佢都 頂過， 頂 過左閘咯， 頂過左閘咯， 係 咯 係 咯，都踢過左閘嘅。 講笑啫， 即係都嚇穿。 唔係啊，我諗起安祖斯出嚟嘅後段，佢真係頂左閘㗎，不過用右腳啫嘛。 係啊，咁不如依度我開始。 唔係，我其實喺度諗咧，係咪某啲球員咧可以轉下位啊？ 多功能 咁啊，係啊，可以試下一啲。 但係路易斯擺喺邊啊？不如冇擺喺中 前鋒咯， 先打前鋒慢啲啩。 唔係啊，扮朗嚟啊！ 得个 扮朗尼， 扮朗尼， 咪咯头套， 但系佢要剃咁啲头发先得。 唔系啊，但系个头套唔同啊嘛，人哋戴姨妈巾喺个头。 啊 ，sorry， 系咪先？ 佢嗰个好似有第二个球员又系差唔多，我记得 系边个？ 阿米祖， 阿米祖系啊，今日 都系差唔多， 又系戴头套啊，咁啊佢戴头套啊有型过阿朗尼，朗尼都话戴咗个头套，但系硬系唔知点啊，个头又大咗，个人硬又矮咗咁样嘅。 但系嗰队又输波。 啊，咁啊总结啦，其实呢场波就车仔，我觉得系又好有运气， 好有运啊， 好有运 气 成分。我谂出力就非常同意我呢个。 咁但系其实咧，我自己买咧系赢钱嘅。 又嚟 啊！ 上次系咁咯， 唔系因为我买 又系落位字喎，好似 唔系因为我买咗下 你俾贴士嘅事又唔俾 呢 啲 呢啲即临场改变噶嘛，唔系因为我买咗 又系落位字，我记得好似 买咗下一球入球嘅，因为我见即系来自风琴，同埋来自有球员我都系想提嘅，都系私心啦，科尔 系 即系刘威科就其实上。即係呢幾場六七場，佢基本上都係打正選，佢係絕對 OK 嘅。係 咯， 佢絕對 OK， 因為佢呢位球員其實唔係單單一個防中咯。 嗯、 你見佢內位置好多分波嘅職責咧，都係俾佢做嘅。咁同埋佢楞住個波嗰個效率其實係幾唔錯的。 內位置就如果我要講就講巴斯桑呢、這個球員就真係認真麻麻地呢場波，坦、嗯、白講，即係對住丹巴巴就俾阿丹巴巴搞到咧，真係舐咁 hea 嘅。咁啊總體啦，內位置。記住佢呢個牆咧，如果有陽光咧，就係殘眼嘅其中一邊，即係 戴太陽眼鏡打咯。 就唔係我唔明而家啲龍門，而家以前用 以前成日戴帽㗎，係 咯， 而家少咗好多。 而家唔戴帽喎， 而家少咗好多。 冇啊，直頭冇都唔係少添啊。 係啊，未 見過， 少見啊， 近幾年都冇見過。 啊，咁就呢樣嘢就比較有啲奇怪。 近幾年咧，要喺翻足球小將先見到啦。 係。好啦，咁就其實 咩林元三都係啦。 啊，其實仲有一場英超嘅，我哋上半场好波桑，佢嚟到呢度先，下半场再继续。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